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指中美应该共同致力开展建设性卫生健康合作，维护两国和全球民众健康福祉和卫生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37点，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24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75，日元105.34，瑞士法郎0.91，加元1.327，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4.36美元，卖出2065.4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天地无用，颠倒世界。 进退也两难，难在只需一点间，上笑再解难，难过会更难，难怪难，闭上眼笑谈，变作小丑。 生于忧患，应该点对抗世界呢？卡拿的睇法是不应该将眼前的失败只是归咎于自己，更加不可以迁怒于同路人，要对抗先要不倒下。Sammy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 Kala。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 ，Kala 天地无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讲俾阿听，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随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月6号星期四，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有我莫莉还有 Kitty。 Hello 莫莉，在电话旁边还有敏大人的。 Hello 敏大人。 喂 Hello。 Hi 敏大人。喂，最近呢成日都看很多韩剧啊，但是呢我发现呢韩国里面呢有些头发呢又好像即係好似啲日劇或者可能係啲最近啲日本偶像咧，經常性都會用嘅一啲頭髮，好似 hit 到去韓國咁樣個感覺上面。咁於是我就上網走去 search 下啲資料啦，跟住之後就發現啊，點解有啲人咧成日好似流曬汗咁濕濕地咁樣個頭咧？原來呢一個 係男定女先？ 女仔。原來咧呢、這個係 邊套日劇啊？ 唔係啊，韓劇啊。跟住之後我見到啲 你講邊套韓劇啊？ 就當然就係我哋成日追嗰套啦。 佢有湿湿地 咁啊？唔系，佢有一 part 咧，佢咪剪短咗头发嘅，跟住有啲古典嗰啲，系 啊，有古典嘅头噶嘛，跟住特登整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嘛，跟住所以我就上网 search， 咁我发现咧，原来日本咧就系好兴一啲湿湿地嗰啲头啊，咁跟住之后咧，亦都系关韩国嗰边事，原来系日本一啲嘅即系一阵间可以讲啦，就因为日本人咧 hit 到去韩国，所以可能喺啲韩国嘅剧集入面咧就会多咗呢一类型嘅发型啦。 吓，即系韩国跟佢哋， 系又冇话跟嘅，即系咁啱可能见到，咦多人 hit 咁啊，不如试下啦咁样， 咁就跟咯。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俾我发现，原来其中一个咧就系今年都算 hit 嘅，就系湿湿地嘅头，佢哋叫微湿头。 但系湿喺边个位置先？因为我就冇睇你哋讲嗰套韩剧嘅。 嗱，跟住 系好睇啊， 系好睇噶， 精神病嗰套嘛， 系啊，精神病啊，系啦。咁佢个微湿头咧就系咧话，原来咧无论你长发好短发都好咧，佢就整湿自己个头好。至咧，你洗咗头咧冇干到咁样嘅， 即系全个头都湿湿地嘅，唔系净系发尾或者啲阴嗰啲嘅， 发尾特别湿，但系咧或者啲阴特别湿，但系头顶就唔湿，因为头顶如果湿嘅就变笠啦， 系哦， 系啦，即系有少少咁样湿湿地嘅，咁跟住同埋咧就好兴一个叫做短头发嘅物体。咁跟住之後短頭髮得嚟，好似有少少拋起啊、留海啊嗰啲啦，又翹耳仔啊咁樣嘅。跟住原來呢個咧就係呢個今年日本裏面咧係算係最 hit 嘅其中一個頭嚟嘅，濕濕地加埋個拋拋地叫短頭髮， 即係短頭髮嘅濕濕地。 係啦，就係咧問大人，你記唔記得咧？我哋嘅呢套沒關係呢個精神病咧，佢一剪短頭髮之後，咪整咗個類似鮑魚咁嘅頭嘅。 精神病但。沒關係， 呢 件事精神病，但沒關係。 係啦，入面嘅女主角一剪短啲頭髮之後，有個泡泡地嘅頭嘅， 泡泡地啊， 係啊， 我見到佢扎咗喺後邊咋，唔係好記得泡泡地喎。 第一個 嘅係啦，好似劉海咁樣啊。 係啦，有少少劉海嘅，跟住之後就翹咗耳仔咁樣嘅，跟住原來嗰個頭咧就係佢哋今年都算係最 hit 嘅。咁跟住我再上網睇啦，咁日本人仲 hit 啲咩頭咧？原來佢哋都有一個咧，就係話呢個男仔啊，嚴選咗咧一啲嘅頭髮咧，跟住係邊啲日本女仔嘅頭髮，佢哋係特別中意嘅咧咁樣。咁原來全部入面嗰啲咧，喺呢個沒關係入面咧，那個女仔都有。扎过咁滞噶啦，冇扎过都扎过六次，即系六个唔同嘅头喺入面系见到嘅。系好多发型噶佢， 即系基本上嗰个女仔嘅系靓到咧，无论佢嘅梳化服咧系靓到系已经系跳咗出套戏噶啦。 系 一个正常人系冇可能咧，每一日扮到咁靓。 系系系系， 同埋一个长度嘅发型可以整到六款啊！ 佢短咗头发都整到啊！仲 佢开头系长头发嘅、 哦， 因为佢精神病发嗰阵佢 剪短咗啦， 系啦，系啦，攻咗啲头发。 但系因为佢剪短咗之后，佢都依然做到好多造型嘅， 系 啦。 但系点解佢精神病都咁花心机整个头咧？ 因为佢个精神病系反社会人格。 哦、oh. ， 你系唔会理噶，你系唔会理佢嘅精神病噶。 同埋佢， 其实你睇睇下，其实都系一套韩剧咯。佢只不过用咗一啲精神病嘅包装 题材， 都会有啲题材嘅包装啦。但系佢都会有轻微会介绍嘅。但系最紧要都系睇段爱情噶啦。 系，同埋都系靓嘅， 同埋睇金秀贤。 系啊，同埋靓嘅系咁点讲咧？ 總之就是滿足到睇韓劇嘅觀眾嘅要求咯， 或者睇啲衫咯，啲衫套套都好靚嘅喎，同埋 連瞓覺都好靚，瞓覺都著到好似我哋去街咁嘅， 係啊，同埋瞓覺都 set 埋頭噶。同埋我会觉得阿哥做得好好，阿哥系抢咗金秀贤好多戏份，我成日觉得。 哇！阿哥直头咧， 好劲！ 我记得我睇呢套系喊咗三次，咁咧有两次都系阿哥嘅，因为阿哥嘅 系啊，阿哥真系做得好好啊！ 系咪 Kitty 好想即刻做完节目翻去睇咧？ 系咪已经有晒噶啦？即系唔使再等噶啦， 剩翻下个礼拜两集， 我得翻一集。 其實你睇開始睇得啱㗎啦， 因為 睇得嚟都有大結局㗎啦。OK， 係 啊。 咁我又講翻女仔先，我哋唔好講佢嘅歌住。 係， 咁咧佢就話咧第十位即係男仔最中意嘅咧呢一個咧就係呢排咧呢近尤其是呢兩三年都係㗎啦。韓國嘅好多劇集，無論係日劇、韓國嘅劇集，都會尤其是做一啲優雅秘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嘅低嘅計啊。 嗯嗯， 即係佢就明明長頭髮，但係就會扎一個低嘅計喺。 低嘅低啊， 喺嗰个后尾枕附近，系啦，咁啊，佢就话呢一个咧就系好似好优雅嘅 OL 咧，呢一个咧而家喺男人嘅眼里面咧，好有女人味道嘅发型之一嚟嘅， 好有 气 质但系咧，我都觉得好难 carry 啊呢一只低嘅计，因为一唔小心咧，就会觉得好似好师奶咁样嘅， 系啊，所以即系都要着得好靓先至可以着， 唔小心啊。 本身都是 我又好配啊 好啦，第九位啦就係呢个平时都系嘅一啲长头发就係大波浪嘅头发，咁呢个就几时都兴㗎啦， 即係好似觉得男人会觉得 sexy 啊，或者即係有啲幻想咁啦，长发飘飘係咪 係啦，跟住第八位呢就係而家 Kitty 嗰个头或者叫做公主头 啊，可系咩， 係啊，佢话一系呢就係呢个嘅一半丸子头，佢叫做即系好似你而家咁样啦，即系扎咗一个髻咁喺个头顶，好似半个丸子咁样。咁有啲咧就可能就系梳一半，就扎个髻，咁下面继续留啲头发出嚟咁样。系啦，佢公主头或者呢个半丸子头咧，就系第八位嚟嘅。第七位就系露耳仔嘅短头发。第六位咧就系长嘅直发。咁啊，呢个亦都系呢个女主角啦，入面韩剧入面啊女主角都有嘅一个长嘅直头发。第五位，跟住就係中長髮。佢第一下剪頭髮嘅時候咧，自己攞架剪剪自己頭髮嘅時候，就係呢個中長髮啦。 即係去到膊頭附近嗰啲位啦。 係。 不過我覺得咧，就咁中長髮或者你話頭先長頭髮咁樣啦，都要你打理得好先好睇嘅。 係啊，咁但係咧，佢就話啦，唔知點解長頭髮咧，好似好多人都 carry 得到嘅。只要你一個嘅長頭髮，你墊咗負離子嘅時候，就唔需要打理都好，都感覺上面女仔係靚嘅， 乾淨咯，可能。 係啊，整齊。啲當然，梗係你一定要洗完頭梳頭嗰啲，唔好瞓醒覺唔梳頭就出嚟啦。好，跟住第四位啦，就係呢個微攣嘅短髮。 我微攣 係啦， 呢個好師奶嘅喎。 係咯，好難喎呢個。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師奶嘅時候好師奶，但係就真係有好多而家時下嘅劇集，無論韓劇或者日本劇集，都有呢一個嘅短頭髮嘅。 係 呢個短頭髮， 想像唔到邊幾個有啊？ 佢個攣係大攣嚟嘅， 係 啦，就唔係細細地嗰啲攣。但係我估呢個咧一定要可能做啲 colour 有啲顏色，即係有啲層次啊，或者佢本身個樣。要好啱呢一个长度先得咯。 系呢个挛咧，问大人有少少似咧，中意金秀贤嗰个护士啊，唔系佢又系啦，得好少挛嘅，又唔系挛到好挛得好犀利嗰啲，跟住个头上面又留啲刘海，有啲留音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好啦，跟住之后啦，就到呢个及肩嘅头发啦，即系就头先中长度嘅时候，就可能锁骨位啦，呢个就啱啱好去到膊头嗰啲位置。第二位咧，原来系平时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好多男仔中意嘅马尾，而家已经唔再系第一位啦，马尾已经跌到去第二位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啦，第一位系咩咧？ 仲有发型咩？好似噏晒咁仔喎。 呢一个咧，佢哋。咩啊？ 光头 唔系呢个咧，佢哋话堪称佢叫做包白头， 即系包 鱼个包， 算唔算係叫卜頭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嗱，呢個問大人個頭髮似係邊個咧？就係似嗰個 助手啊， 系啦，助手，系啦，助手个头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咧竟然将呢个头咧变咗做学生心目，即系呢个男仔心目中嘅 number one。佢话呢个调查结果入面有七成嘅人系认为呢一个嘅感觉咧，因为好天真无邪， 好 Q 啊， 系小妹妹咁啊，特别就想照顾佢哋，所以就有呢一个嘅类型就变咗做 number one 啦。 做歌都看不清我们远距离，一把吉他握在手里，两个人的夜里弹着被遗忘的旋律，我弹着 Shooty Shooty Shooty， 明明时间靠近在一起，还开始想你想你想你，我们在另类的远距离，我唱着 Shooty Shooty Shooty，真不可能重来，一起抬头看到新的未来，爱不要冷漠对待，彼此相爱变成互相伤害。 I never wanna be like that， Take a minute and you will realize that，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走进来才能找到答案。 This feeling's hurting me and you and you and you， I sing this song and I believe you feel it too。 Shooty shooty shooty， 心灵时间靠近在一起，开始想你想你想你，我们在另类的远距离，我唱着 Shooty Shooty Shooty， 不要把爱停在这距离，别忘了我们牵手的风景，我们拥抱的意义是 love， 感情的世界没有谁输谁会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台湾嘅一个嘅男歌手，歌曲名字叫做《远距离》，唱歌嘅名字叫做蒋卓嘉。 喂，头先咧听完一首歌翻到嚟啦，头先就讲咗一啲咧，而家咧即系男仔好中意嘅日本女仔嘅发型系点样啦。但系无论系日本又好啦，韩国又好啦，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佢哋而家开始嗰啲潮流都好一冧心噶啦。 系 中意嗰啲颜色啊，化嘅妆啊，着嘅衫啊，嗰啲啊咪衫唔同啲嘅，即系佢哋嘅打扮上面硬系就好似即系其他嘅东南亚嘅女生都会好似想追捧，又或者都会觉得系咯，佢哋好似好正。他们好像很好咁样，其实不知道他们的外形嘅，成日感觉上面咧，佢哋嗰个嘅女仔咧，都好像是我哋好想做，因为很多男仔都会听到就系话，哇韩国人啊，或者哇日本女仔啊，咁尤其是日本女仔，一听到日本女仔咧，就即刻叮一声噶啦。咁所以咧，我都好好奇，究竟其实啲日本女仔点解会咁，即系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大家都会即系咁特别啊？同我哋普通香港嘅女仔有咩唔同？都發現咗， 我諗唔止淨係個樣嘅， 唔止㗎，即 係佢哋咁中意，應該都有其他原因嘅。 係啊，原來連佢哋嘅文化啦，或者佢哋嘅做嘅嘢，有好多可能都會係我哋香港人或者其他嘅女仔唔會做嘅。首先其中一樣先啦，問大人，讀書嘅時候你會唔會同其他好好嘅閨蜜咧，即係拖住手去洗手間啊，拖住手去食飯啊，行街翹住手啊嗰啲㗎？ 咁我冇拖手嘅，都係有一齊去洗手間嘅，同埋食飯嘅。 係啦，即係我哋會約埋一齊去洗手間㗎嘛。咁Kitty， 你細個嘅時候有冇啊？ 有啊， 係我都會拖住手㗎喎，唔知點解。 拖唔拖我唔記得啦，但係都會約埋一齊咯。即係你去唔去啊？去啊，一齊啊！ 即係最好嘅朋友咧，就會係我哋香港啦，台灣都係嘅，就係、是、好好嘅朋友咧，就會拖住手或者翹住手咁樣出街，一齊去廁所咁樣。跟住佢哋話，原來日本嘅女仔，就算佢哋感情幾好都好啦，都唔會拖住手或者勾住佢哋隻手嘅喎。 係 係啊，因為佢哋話咧，有個推測啊，個文章入面推測就話，可能因為佢哋咧，驚俾人認。定是一对而令到人哋误会，搞到佢哋识唔到男仔。 哦， 所以就算我哋同其他嘅女性朋友几 friend 都好啦，佢哋都唔会咧勾住手嘅。好啦，第二个啦，我哋快速讲下啦。就系、是、呢、這个，但系我哋个个都知嘅。我会做嘅，唔系我唔会做嘅。我唔知 Kitty 会唔会素颜嘅时候。佢哋一定唔會出街，呢、這個成日我哋都聽到噶嘛。 哦，係啊，係啊， 係。 我嫲係日本人嚟噶嘛。咁我細個嘅時候見到佢咧，雖然佢已經年紀好老邁啦，即係可能嗰陣時都有 係咪講日文 㗎？係咁，佢真係日本人嚟噶。咁佢咧都係化曬妝，佢先會出街㗎。係 啊， 同埋佢雖然年紀咁大啦，佢都花好多時間去搞佢個頭咯。即係佢個頭髮已經會即係老人家會即係稀疏咗好多㗎啦嘛。佢出街之前佢都會夾翻個假髻啊，總之都扮到好靚，佢先會出門口咯。呢個係真嘅，係啊。我唔知道而家系咪啦，但系即系上一代佢哋都仲系咁噶。 系，因为佢哋都有讲嘅，就话而家呢一辈啊，都系嘅。只要出门口嘅时候，佢哋或者要同人哋见面，无论服装、化妆、化妆同埋发型都好，一系列都就系 Kitty 个嫲嫲咁样啦。一定系做到最佳最好嘅状态先至会出街嘅。佢话因为原来咧呢一个都系日本社会嘅潜规则嚟嘅。佢话如果咧喺日本翻工。工作嚟讲咧，有化妆嘅女仔嘅比例咧，直情系100% 添，佢直情唔会唔化妆就翻工。 因为佢哋觉得系礼仪嚟噶嘛， 即 系如果你咁样唔化妆，好似面无血色咁样咧，好似唔系好尊重件事咁样。 系啊，即系搞到咧，我而家咁样冇化妆，跟住今日我冇化妆出嚟。 不过而家戴住口罩冇所谓啦， 佢哋分分钟戴咗口罩都会化妆， 都有可能系啊。譬如我哋去日本旅行都见到，其实成条街无论系咩年纪嘅女性。佢哋都會化妝嘅， 係同埋佢哋有度同我哋真係所有人唔同。讀書嘅時候，佢哋已經可以化妝嘅咯。 哦，係啊，可以化妝翻學。 係啊，佢哋讀中學嘅時候已經可以化妝嘅啦。咁呢個就係佢哋呢個比較特別嘅其中一樣嘢啦。咁啊，而家暫時講咗兩樣嘅，另外仲有幾樣嘅。咁啊，不如一首歌同十點半新聞之後翻嚟再繼續同大家講啊。 来自一位勇敢 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对他爱护？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转再没人总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为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外佣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检测。发言人说，承办商将会负责提供一站式采样和检测服务，短期内派人到持牌职业介绍所派样本樽给入住住宿设施的外佣，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且在随后一至两日收回样本做检测。承办商会同劳工处合作，根据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入住人数、人手资源等厘定先后次序。另外，政府会在今个月八号至到十号，经由提供外佣职业介绍服务的持牌职业介绍所向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外佣派发口罩。入境处亦都会尽快处理外佣在雇佣合约届满之后在香港转换雇主的申请，以缩短外佣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时间。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除了日前确诊的一名印佣之外，再多一名印佣初步确诊，他曾经在上环的外佣公司宿舍和将军澳一间酒店暂住，和他有密切接触的4至6名外佣以及雇主一家都要接受检测。至於日前確診的印佣，中心再追蹤到另外13名外佣曾經同佢有密切接觸。另外多間安老院社都新增確診個案。屯門醫院一名確診的85歲男病人離世，佢係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的院友。港鐵公布中期業績，今年上半年虧損超過3億元。行政总裁金泽培说，预计疫情对港铁的影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强调财务稳健。他又说，疫情之下上半年总乘客量按年下跌 38%。 至于会不会继续推出票务优惠，金泽培说港铁要考虑可持续经营，平衡票价优惠和公司的发展需要。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145人，最少5000人受伤，多人仍然失踪。曾经管治黎巴嫩的法国 總統馬克龍乘坐攜同救援物資的專機抵達當地視察，指黎巴嫩正是面臨政治和經濟危機，除非推行改革，否則將會繼續遭受苦難。他會尋求和黎巴嫩政治各方達成共識，又向民眾保證法國的援助不會落入貪腐的人手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265點，升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32點，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3，人民幣6.952，英鎊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59.88美元，賣出2061.02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天氣酷熱，下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會多咗清潔啊，避免有時譬如話你掂到人哋嘅床欄啊嗰啲啦。病人與病人之間呢，我哋都建議大家都係留喺自己個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話企埋出嚟喺度高談闊論啊咁樣啦。咁因為呢太近密嘅接觸呢都係有機會呢會互相感染啦。而家呢真係有不少嘅隱形病人可能喺個社區同埋喺個病房裏面啦。咁但係我哋醫護人員呢自己亦都要注意嗰個衛生啦，防護多啲啦，因為可能呢我哋係嗰個中間個途徑呢造成一個病毒由一個病人去第二個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就係如果個環境唔擠迫啦，活動係比較少呢，相互感染嘅機會就細啲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新闻之后啦，翻到嚟呢度依然都系敏感时刻，咁咧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有茉莉，电话入面有敏大人， 系敏大人， 系。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咧，即系点解咧，即系大家都身为女仔，点解 日本的女仔的时候有什么神秘，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不同一点跟我们这 样。 靓。或者感觉上面真的不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刚才都讲了、 嗯、 我们会拖手或者约埋去厕所，他们就不会的。嗯、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呢他们无论怎么都好都不会不化妆就出街。 嗯、 到第三件事了、你们去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其实都真的的而且确比较少日本的女仔会穿吊带衫，或者穿得比较暴露性感呢？ 又好像真的少、啊、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他们多数都是端庄的，即尤其是譬如你可能看日本电影呢、嗯、他们的角色，即除非角色需要他要做一些暴露的、嗯、如果不是平时的主角呢，即给人的感觉都是很端庄啊，很 西装 很优雅这样的，都不会说很标奇立异这样的。 问大人呢，你有没有见过呢？调翻转啦，不如我问问大人啦，你有冇见过佢哋着嗰啲叫咩啊？浴袍系咪叫做和服嗰啲咧？ 点样攞定点啊？ 系 浴衣 系浴衣系啦，系啦，有冇见过？ 大热天时全着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有冇见过 啊？ 冇乜印象喎。 系 唔通嗰啲净系俾游客嘅？ 诶，唔系。因为其实呢我是真的见过大热天时我穿着短袖衫都觉得热到黐筋的时候呢、嗯、我是见过日本人尤其是如果拍拖的情侣真的会这样穿的。 是 原来他们有讲呢，他就说平均呢在日本呢他们的夏天的时候体感的温度呢有成40度的。他说但是就算这么热都好呢，日本的女仔呢比较少穿这个的小背心这样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会觉得好像很尴尬，好像 不停会被人望望佢，因为好似着住件比基尼就周围走，佢话会有种咁嘅感觉。咁佢就话咧，直情咧，有个渊源就系150年前咧，已经咧，就算夏天嘅时候咧，当时嘅女仔都会着住长袍嘅一啲嘅浴衣啊。 嗯， 就算夏天热到黐线嘅时候，佢哋都只会系露出条颈嘅少少，偷偷地露出少少去唞下凉啊嗰啲。佢话因为呢个感觉上面就系一个保守嘅观念，系佢哋根深蒂固嘅一个嘅潜意识嚟嘅。而我真系见过佢哋去一啲嘅景点拍拖嘅时候，真系着浴衣噶。 嗯， 系真系好癫噶，我唔知佢哋点样做到噶。原来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典故。 嗯、 好啦，第四个啦，你哋有冇发现佢哋有少？在呢个公众场合入面 selfie 自拍啦，我哋成日有啦， 嗯 系啊，我哋好多女仔都 用得电话噶，你搭交通工具， 公众场所啊， 系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好有礼貌噶， 系。是原来他们亦都是又是怕别人的眼光。 嗯。 他又讲他就说因为原来呢日本人太在意人的眼光啦。咁因为公众场所里面他觉得要摆 pose 啊在度笑的时候呢他觉得好像很多人望住他啊。跟住他就会觉得好尴尬。 喂但是呢平时就真的好像是啊。 嗯、 不过他们又会穿到啲 cosplay 咁样在条街嗰度影相，咁他又唔怕人哋啲眼光咩？ 欸是啦，唔知Kitty 会唔会再留心啲去睇啦，佢都有讲，佢就话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每一日上网睇到嗰啲IG 啊嗰啲啦，分享嗰啲咧衫裤配搭嗰啲网红咧，佢哋永远可能系嗰啲好 moody 嗰啲，岌低个头啊，打侧少少或者影背脊啊，唔系好似我哋平时 V 字啊，嗰啲自拍嘅样嚟咯， 即自然啲嘅佢哋系， 或者会搵手遮住，即系懒去遮住只眼啊嗰啲咧，即系唔会话好刻意地去成个正面去望住。镜头嘅，佢会做一啲可能一路行紧，跟住岌低个头啊，一啲好意境啊，好似好有即系自己个 pose， 即系一啲唔系一啲好 唔系好刻意嘅 一啲 pose 嗰啲嘅相嚟嘅。佢话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咁话，咁啊当然啦，佢都话呢一个嘅自拍只系限于自己一个人，佢哋都会自拍嘅，但系就可能三五成群几个女仔一齐嘅时候就会影相啦，即系就会对住镜头，笑啦，我哋一二三嗰啲，佢会咁做嘅。好啦，跟住第五啦，就系佢哋唔会着睡衣出街的， 我哋都唔会噶， 我会 吓，唔系嘛？ 有阵时我知道只系落去攞一啲嘢，即系譬如可能我屋企人话攞咗啲汤，叫我落楼下大堂攞，咁我咪会着住瞓觉嗰套衫落去拎完就上翻去咯，即系我会系咁样嘅。问大人你会唔会噶？ 咁睇下你件睡衣系边只啦。 系， 有啲人着 T 恤啊，或者 legging 睡衣，咁都系睡衣嘅。 系啊， 嗰啲都落得街嘅。 吓嗱，系啊，敏能都会啊，就系 Kitty 唔会啦。Kitty 呢方面又有佢啊， 唔系因为我啲睡衣系真系唔出得街噶嘛，即系你话如果做运动衫瞓觉嘅，咁你咪可以落去咯。但系如果你真系小布啲啊，或者可能你真系一套睡衣款嘅，即系成套嘅咁样，蜡笔小新咁样嘅，咁你唔会咁样落街嘛？ 系可能系咁样，因为我嗰啲系瞓觉嘅 T 恤、短裤嗰啲嚟嘅，咁所以我就会咁样落街。咁佢哋都话咧，原来日本咧，即系第一啦，咁佢哋就会觉得瞓觉先会着嘅，咁所以。他们就平时都不会着，咁跟住之后呢好啦，原来仲有㗎喎，佢哋都会分到呢好多唔同嘅 detail 位嘅，例如係乜嘢呢，佢哋係会即係分开，就係话家居服还家居服，瞓觉服就还瞓觉服，一啲係出街嘅衫就出街嘅衫，佢哋真係会好執着地或者好坚持地嘅，就係我就算有人按门钟寄个包裹俾我，我都即刻会换翻套睡衣，我换翻家居服，我先至肯出去开门攞个包裹咯。佢哋系会执着到系咁样嘅，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啦，第六啦，咁佢就话好多女仔虽然咧都系上班一族，但系佢哋就算自己住都好啦。佢哋唔會掛自己啲內衣褲喺出面曬，因為你知道我哋可能香港唔係太大嘅地方，就會掛曬窗啊曬嘅啦嘛。佢話佢哋唔會咁做嘅咯，係啊， 都係怕醜，唔好俾人睇到啦。 一來二嚟，原來佢哋話係驚小偷 哦， 係啊，因為佢哋驚啲賊仔知道咗，哦呢間屋有女仔住嘅，哦呢間屋成日全部掛親出嚟嘅都係女性嘅衫。咁即係话得一个女仔啦，甚至乎两个女仔啦， 就危险啦，都啱， 所以佢哋就唔会咁样做㗎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到呢个嘅第七，呢个都成日听到嘅，佢哋唔会喺公众场所嗰度化妆。係啦，因为佢哋觉得呢即係好冇礼貌嘅事嚟嘅，但我就好好奇啦，如果我整个眼睫毛甩咗咁点呢， 咁即刻入洗手间囉， 甩得好犀利呢， 咁都系由洗手间 咯，咁咪唔好按住咯。 但系你望，如果搣甩咗一半一，即系条条揈咁， 咁咪搣咗落嚟咯。 系咯，搣埋落嚟， 搣埋落嚟咯，干脆 系好啦。 另外嗰边都搣埋咯。 系啊系啊。是啊 吹散。不要根据，不要掩饰不。 你反对不要允许，天家地狱不设得罪，火里只管火去，手足不紧就会孤虑，重重只管来回去，黑十处望一个勾当，不见五指收放，风景外望一个送葬，一个艳光，死于绝望，不要观看，不要看穿虚妄，全民投降，望着冷汗，逐滴逐滴来流干。 嘅系 Kala 嘅《天地无用》。我哋继续讲咧呢个日本女仔嘅一啲嘅文化，同我哋有啲咩唔同？ 嗯， 其中一样就系咧，通常咧我哋如果拍拖嘅话咧，就一定会想啲男仔帮我哋拎呢个嘅手袋。 我唔想啊， 你唔想啊？ 我唔想啊。 系问大人咧得唔得嘅咧？ 我唔中意嘅喎。 系咪啊？但唔知点解有啲女仔中意，又或者有啲男仔会觉得要好 gentleman 地帮女仔拎手袋系一件好有风度嘅事。 我覺得如果買嘢拎啲手抽袋咧，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譬如你去完超級市場啊，或者你買完啲衫褲鞋襪啊，咁樣好大袋，咁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男仔都可以買嘢噶嘛，即係佢買嘢都係攞呢啲袋噶嘛。但係如果攞女士們嗰啲細手袋咧， 就 好核突咯，我覺得。 我都覺得女仔嘅手袋應該係女仔借拎， 同埋有冇咁重啊？ 可能佢搬咗石，可能金嚟嘅，入邊全部係金磚。嗱，好啦，頭先。问阿 Kitty 话斋，如果系拎住一抽二楞拎到好重嘅袋，你哋又觉得男仔系咪应该要拎咧？ 嗯， 好重啊，咁咪拎咯。 即系譬如买完衫啊，买一扎衫啊嗰啲。 买咁你 shopping bag 又唔同手袋喎、 啊。系系系系系，所以手袋就应该唔系嘅，但系如果我哋买嘢其他袋就应该要啦。 自己拎到咪自己拎咯， 冇理由冇理由自己拎个夹出街， 冇所谓咯。 系冇理由拎个夹出街当系手袋咁样。咁我哋就话咧，日本咧即系都系嘅。咁啊，佢哋就坚持唔会俾个男仔去拎佢哋个袋仔或者佢哋嘅手提手袋咁样啦。咁佢哋话咧，因为咧呢个即系佢哋都好重呢个观念噶嘛，同埋佢哋会觉得咧，成日都要俾一啲嘅面啲男仔啊，尤其是佢结咗婚之后。他说如果结了婚之后基本上就算可能是个财政的大权都是个女士掌握，即总之所有钱都是我的了、到真的出街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他都会偷偷地在个银包里拿了一嚿钱跟着给个老公，跟着之后就说不该埋单，就给个老公去负责给钱。 哦， 即系佢话都要俾呢啲面佢嘅，咁、所以就系个无论手袋或者俾钱都好啦，佢哋就会系咁样咯。 嗯，但系我觉得香港女仔都会噶啦，即系未必系因为佢女士攞晒份家用，要佢俾翻钱佢，但系譬如可能有时候出去食饭，讲好咗系夹钱或者讲好咗系我请嘅咁样，咁但系到人哋埋嚟埋单嘅时候，你可能会即系俾佢俾咗钱之后。先再計翻，都會即係唔會當面咧，俾我俾我俾我咁樣咯。 係咁，可能因為佢哋即係會覺得，都唔知個侍應知唔知道係話我，因為一早我講咗我請，所以就照俾咯。 嗯， 係啊，但係我覺得唔係嘅，我見到有啲 friend 係真係會搶住俾錢嘅。 嗯， 係啊，即係女仔啊，講緊係啊，即係就話，得啦，之後夾翻啦，即係嗰啲嚟嘅。好啦，跟住之後啦，佢哋話原來咧，即係成日見佢哋好長嘅黑色頭髮噶嘛。原来他们不喜欢留黑色长头发的。 你说那些女仔、 日本的女仔。他说因为呢，即虽然男仔来讲，刚才都讲男仔觉得很漂亮其中一个啦。他说但是原来对日本的女仔来讲呢，因为他们跟台湾都一样的，无论高中啊、小学啊或者之前都好，他们都会有一些头发的规定，一些规矩的。他说呢，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尽可能呢有很多的女仔，大部分的女仔都会走去染头发或者再去电挛个头去，即系总之一定要整啲嘢落个头度，因为佢哋已经长头发太耐啦，好想改变自己，咁所以佢哋就会咁做。好啦，最后一个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佢哋无论着嗰啲剧啊、木剧啊嗰啲啦，即系嗰啲浴衣嗰啲啦、和服啊，甚至乎着凉鞋都好，佢哋都会着袜。 嗯，会啊，系啊，系啊，脚趾袜 住嗰个系啊。 是啊，交叉型那些来的嘛。是跟着原来他们有意思的。 因为 什么啊，你估下。 因为脚趾是很私密的部位咯。 其一即是刚才都讲即是 不暴露咯。 是啦，浴衣一样啦。这个其一。其二问大人估不到。 室内的时候。 诶，女紧啦，女紧啦。 佢要除鞋噶嘛？ 系啊，原来佢哋就话卫生情况，即系虽然就算夏天几热都好，佢哋就算着凉鞋或者点都会着袜。佢话因为咧日本咧，即系根据佢哋咧从细就会，即系细细个已经俾人教育噶啦，就话你哋唔可以唔着袜噶。佢话因为呢一个咧，除咗卫生嘅概念之外咧，因为咧佢哋因为好多时成日去居酒屋啊，或者去人哋唔同屋企啊，佢哋都会除鞋。咁你除鞋嘅时候，如果唔着物嘅话咧，就会好尴尬。一来整到人哋个屋企可能污糟，第二自己都污糟，咁 又臭， 系啦又臭。如果你有臭脚，仲大件事。咁所以原来佢哋由细到大就已经会被灌输一个概念，就系话无论点都要着物嘅。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